看穿，流利的爱我在抱怨，但眷恋无情达至沸点，而情怀极混乱，心里彷徨，人彷徨地说再见。流离的爱有着界，先没看穿，流离。